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下班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周三的母婴环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已经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相信如果你们持续在关注我们节目，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同为辣妈酷爸的听友和网友的话，应该对他们俩很熟悉，之前有来过。然后这对 CP 呢，这对夫妇呢，他们自称为精分 CP， 年轻人都懂什么意思哈，不用解释了。他们呢有自己的音乐世界，他们现在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世界扩充的范围更广，所有一切和声音相关的他们都在研究，他们都在做。而且自从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他们就开始往儿童的世界去钻研。我们来有请一下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乖妈妈。 我是蘑菇爸爸。 哎呀，刚才在直播之前他们俩大概用了也就是15、6、7、8分钟吧，一直在自拍。我很喜欢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这样一对恩爱的夫妻，然后呢做一些他们很惯常，但是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哎呦好腻呀，发糖发的非常频繁的那种举动，就很有爱。我们一直会在节目里面说，就是只有父母双方非常的相爱，而且是真的相爱，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对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的孩子，他在这种足够的被呵护感和安全感的，而且他也会比其他那些孩子更懂得如何去付出爱，去表达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以前像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那个父辈母辈就是羞于表达这种夫妻间的恩爱的，所以咱们其实是缺失一些的。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下一代都 很 幸福，对。那所以今天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声音，可以跟我们先暂时的剧透一下吗？ 今天呢要带来我们最新的一些作品和动向，因为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这个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动作。 就其实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你们俩之前在大学期间学的都是音乐制作方面的专业。其实阿丽亚是一个原创歌手， 对， 创作人，我觉得应该是 唱作人。 对， 对， 又能唱又能制作。然后孙佩呢，蘑菇爸爸呢， 我是他的小助手， 制作人。 对对，你是音乐制作人。然后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就开始往儿童世界的这些音频作品当中去挖掘更多的内容，是吗？ 对对对。 然后最近有在做一些跟上次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跟孩子日常生活小细节相关的一些小故事，包括编制成歌曲的那些，包括歌谣啊、唐诗啊，制作的更加动听，更加容易接受，大人孩子都爱听。这回最近的一些新动向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给孩子讲故事，因为平时在家，我们很少有时间陪孩子，然后孩子就会拽着我们， 现在慢慢学说话了嘛， 对， 说那个爸爸你给我讲故事，然后我就在读绘本，后来发现绘本其实画得非常好，但是从声音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做更多的一些原创的故事来给孩子听，用声音的方式让孩子去学习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道理。比如说我们最新做了一个类似广播剧的东西，但它其实有点像音乐剧，跟传统的广播剧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学习一些交通安全知识啦，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比如关于工具啦，关于认识厨房里的东西啦，这些认知类的东西可以放到故事里面让孩子了解。 绘本包括故事书包括哪怕动画片这些内容当中的人物对于孩子来说是接受度很高的一种东西，就刚开始我没觉得，因为孩子太小，你可能跟他讲一些撕不烂的那种会有出声的那种手感的那种书，去给他看一些颜色的感知，那是小宝宝们的一些体验。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在断奶的时候，慢慢的独立如厕的时候，包括在生活习惯方面的刷牙洗脸啊洗手啊这些一些小细节，你去跟他平白无故的说他很难接受或很难理解，但你但凡只要给他找一本相关话题的书，如果还能加上音乐有声音的话，真的对于他来说吸引力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家就有很多这种书，现在有专门的恩恩书，还有专门的刷牙书。你知道现在商家也都是五花八门，没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你买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他现在那个书就做成，比如说恩恩书吧，它有一个像抽水马桶那个一摁的东西，你一摁那个就是抽水的哗啊那声音，然后你再摁一个键是他们那本书原创的一本。一首叫恩恩歌，叫我有便便的感觉，巴拉巴拉巴拉，我都会唱了，你知道吗？然后再有包括就是模仿那个便便进水扑通一声声音，然后它被冲掉的声音，以及还有模仿那个放屁屁的声音，那小朋友超喜欢。每次只要你去哄他上厕所，他不愿意，他玩呢。但你只要拿出那本书，他就很愿意去拿着那本书一起去上厕所。 对，而且我们家的宝宝是，他会拿着那本书，然后拿着他的便盆就过来找我们了。 对，就孩子是很喜欢人设这个东西。再比如说，再往大一点，3到5岁的孩子，他就开始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最爱的那个故事里面的最爱的人物。 对， 比如小女孩最愿意说，小公主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他把自己等同于那个小公主，然后男生可能会说，就是 Superman 怎样怎样，我也怎样怎样。 对 对。 所以这样的有声的故事，对于孩子的日常行为的一些培养是很有帮助的，可以减除父母很多很多的烦恼。 对。 所以你们在做的东西，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都是很需要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在2个小时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最新为孩子们来制作的交通系列的广播剧啊，包括他们之前一直在做的一些音乐的文件，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一手的放送给大家。其实在很多平台上也可以找到你们的作品，我们稍后可以来说，好不好？ 可以，没问题。 今天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在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当然今天他们俩来了，一个当爸一个当妈的，我们还准备了问题要拷问你们，还要做一次 PK。 上次是谁赢的来着？ 我赢了。 看看这次爸爸能不能翻盘，好不好？ 努力努力。 首先的第一条资讯，我们先聊到的是关于宝宝补钙的事情。有很多坊间的传言说宝宝发育晚是因为缺钙，包括会去做一些微量元素的测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宝宝？ 没有， 没有， 我们也没有做过。很多现在很流行去做那个微量元素的检测，然后也显示说自己家孩子缺钙，然后很多家长就会手足无措，说怎么办，大难临头。其实这个微量元素测试到底准不准，或者有没有科学依据，都是另说的一件事儿。包括睡觉不踏实也会有人说是因为缺钙，还有枕秃，民间也会说，坊间也会说，就是因为缺钙。其实很多父母如果具备一些科学常识的话，也都知道枕秃是某一个阶段孩子一个必定会发生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宝宝们的健康问题，真的跟缺钙有很大关系吗？到底这么些年缺钙都背了哪些黑锅？ 他就是一个背锅侠。 对， 就宝宝有了很多种的症状，我们都喜欢说 缺钙， 肯定缺钙， 这样睡得不好啊什么的， 对， 缺钙。 然后头发长得少， 少 是缺钙， 缺钙， 爱摔跟头也是缺钙。所以我们就总结了这么一个排行榜，接下来就是一个颁奖活动。 是的，第一种我们看一看是怎样的呢？ 你这是缺钙吧？就是不容易，手没劲儿， 缺钙。 对， 来看一看，第一个是 top five， 宝宝发育晚就是缺钙。 我觉得肯定不对，这跟什么发育 他该发育不是还要照样发育、啊、 就比如说长牙慢了、嗯、或者说是 个儿长得慢、啊、 对，别人都这个时候能走了他还站不起来呢。 我23岁的时候还在长呢， 23岁你穿上来是真的。 是的， 对， 我二十三岁的时候从180穿到了183。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跳。 刚才提到跟生长有关，然后又真的你的钙离子开始往下掉，那个就是缺维D的扣楼症。当你的维D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然你的钙也开始掉。那这样的话、嗯、我们要补的应该是维D，而不是只是补钙。就如同刚才画面上面，你吃了一堆钙，如果没有维D帮助你吸收，它也是从粪便就排掉了、嗯、好，那刚才讲到长牙，那就跟缺钙都是没有关系的、嗯、因为我们牙齿其实它发芽的时间大约是8个月前后4个月，所以有些孩子，你隔壁家的小孩4个月发芽，你紧张的半死；你家的小孩12个月才发芽，这个范围当中都是正常的。 嗯，好 ，Top Four， 微量元素检测显示缺钙，你有吗？姚苗姐， 我给孩子确实是测过微量元素。 你有没有测过身高长多高之类的？ 这个倒没有测过， 是要验血吗？ 对，验血。 那抽血验那个微量元素，其实准确度不是那么的高、嗯、平常我们在验我们儿童的血中的钙浓度，我们会验它的游离钙，因为如果你只是验钙的话，它会随着它的那个今天抽跟明天抽会很大的差异，那游离的钙大概浓度会比较稳定一点。但不管怎么说了，微量元素里面各种的这种微量的金属，其实钙应该是最稳定的，所以你真的讲缺钙这两个字，通常都不是血液里面缺钙，都是说啊骨头里面等等。我之前我们真正的看过一个小婴儿，他是因为抽搐不止送到医院来，然后我们抽他的血，哇，发现他血钙特别的低。他的照顾者就是因为怕孩子缺钙，所以买了一个高钙的某种饮品，上面写高钙，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好赞，就给宝宝喂。问题是我们宝宝就吃进去的食物不是只有钙，还有别的金属，钙跟磷的比例是要固定的。就那个饮品里面不止钙很高，它磷也很高，所以这些磷就会把那些钙通通都从血中带掉。所以他喝了一个高钙饮品，反而他的血中浓度的钙一直掉，一直掉，掉掉，后来撑不住了，就开始抽血。其实你的孩子只要喝合格的婴儿奶粉、嗯、或者是喂母奶，他是不会有缺钙问题的。 嗯，好 ，Top Three， 第三名， 睡觉不踏实是缺钙。 一群妈妈们，你们家孩子谁睡觉不踏实？大概有50%都举手。 你们家孩子睡觉踏实吗？也不踏实。 还有一种是小时候睡觉经常感觉是从上面掉下去了，一睁眼睛其实还在床上。 哦，就做这种噩梦，我也做过。 说是长个儿， 其实这个也是跟那个无关。睡觉不踏实有很多原因，有心理的，有生理的。生理的部分，像有些孩子他有婴儿肠绞痛。他可能对那个奶粉越喝越不适应，也有些人呢，他是睡觉前被灌奶啊。很多妈妈说睡前喝饱一点，晚上才睡得踏实，就晚上就一直胃食道逆流，他就一直哭一直哭。那心理的部分就是这个宝宝变聪明啦，他眼睛越看越清楚，他耳朵越来越明白，晚上关灯他会害怕，妈妈不在身边摸不到他会害怕， 对， 而不是整天就想说哦，那就吃个补个钙啊，补个钙粉，那其实没有帮助。 对， 所以现在其实你家宝宝睡眠。 他老是吃手，已经惨不忍睹了，就快废掉了那双手。 他就是咬自己的手皮是吗？ 吃手这件事情，我们有好消息跟坏消息了哈。好消息就是说，吃手的孩子他其实懂得怎么安抚自己。好，那坏处是什么？一般来讲，如果你的孩子每天吃手的时间不长，就只有睡觉前吃手，完全不用禁止他。但如果是吃到就是一天24小时，大概有10个小时都在吃手，那么他的这个皮肤可能就会有感染的危险。那至于行为上，就让他手忙一点了。比如说他现在只是无聊在那吃手，那你就帮我拿个东西。 要吃到多久？ 分散注意力。 4岁之前，他这个吃手应该就可以戒掉了。对，只有睡觉前吃是没有关系。我讲一个好笑的事情，我有一个同事，他一直到30岁，他都还在吃手，一咬我就睡着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top two， 枕秃也是缺钙。 什么叫枕秃？脑袋什么地方接触枕头，那个地方头发就少， 就秃了一块、嗯 哦，没什么关系吧？ 对， 头发少跟钙没关系吧？ 根本跟缺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宝宝的头发，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所以它会先有一批掉了，然后再长新的出来。也有些人说是因为宝宝一直在磨他的那个枕头或磨他的床，所以把这边头发都磨掉。其实不是的，你就算不磨，它也会掉。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 Top 1是什么呢？那就是骨头汤可以补钙，咱说过好多遍、 这个医生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给大家猜一下，骨头汤里面大家都认为钙质很多嘛？我们来猜猜看，一杯这种200毫升的牛奶跟骨头汤比起来，几碗骨头汤等于一杯牛奶的钙质？ 我就试想一下，大概20碗骨头汤。 哎呀，完全正确， 真的吗？ 真的哈， 20碗的骨头汤，大概它的钙质会等于一杯牛奶。 那喝要喝撑死啊！ 看完这段视频以后，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有非常多辣妈伙伴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么扎心，原来我这么多年来做的事情或者我一直惯常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都是不对的。所以补钙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也不要因为宝宝的任何一举一动就认为他是缺钙了， 对， 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以及市面上就是所有写了高钙什么这样的字眼的食品其实并不能够有助于补钙， 还要慎重一些，是吧？ 对对对对，非常慎重。甚至可以说一个就是类似于内幕，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就是奶牛场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用给孩子买高钙牛奶，因为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牛奶本来钙质含量就很高，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高钙牛奶。好吧，这是补钙方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当然我们的育儿专家呢也给各位介绍到说，科学的补钙方式大概会有一个度量值，咱们的国家标准也有，1岁以后的宝宝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D600 国际单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如果在古时候没有空气污染，没有这个大家都怕晒黑，其实没有人会缺乏维D的。开始缺乏维D是先那时候伦敦因为工业革命，整个天空乌烟瘴气都照不到太阳，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孩子有这个所谓的扣楼病，扣楼病就是他骨头就越来越软这样子哈。那这个状况才让大家警觉说，哎呀，原来阳光、空气、水、阳光是这么的重要啊。很多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她就不敢晒太阳，对不对？又怕晒出黑斑，又怕晒黑，妈妈自己本身维D就不够了，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先天就不足，所以她的维D可能量就没有那么的多。那我们一般到1岁前都是400单位了，那如果说1岁后可能可以到600单位。其实维D的工作没有只是把钙带到骨头里，这只是它众多工作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补维D也不要老只想着说，哦，补维D小孩就会骨头强健啊，长高啊。事实上是没有研究告诉我们补维D你孩子会特别的高的， 或者只能说它促进钙的吸收， 对，有点 类似于益生元跟益生菌的关系一样， 对， 像泰国、海南的这些宝宝就不用补D3。 如果他每天门打开就是在院子里晒太阳玩，这些孩子是完全不用的，连自己妈妈都去晒太阳，那他喂母奶里面也会有维D，他也是不用的。 老师，那像我这么大的人，我需要让我的钙质更好吸收，我也是需要多晒太阳的，对吗？ 对，所以其实成年人不要说，我们刚刚说小孩，大人也是， 钙很重要。 我们维D，大人现在很多人都穿长袖长裤，然后每天都窝在办公室里面，我们维D是有可能低到那个危险值以下。 我们刚才看这个视频说补维D的时候，其实大人小孩都是需要的嘛。然后我跟蘑菇妈小关妈妈也有在聊，说怀孕期间到底都有哪些就是难以启齿的一些变化，其中。孕妈妈们都很怕的就是自己在怀孕期间变丑，然后很大的一个杀手就是黑色素沉淀。 对， 比如说有像为什么怕晒太阳，是因为怕长斑嘛。而且这种东西很难可逆。 对， 你在孕期有什么这样的变化吗？就黑色素沉淀方面。 会，就是斑，因为我本身就有很多雀斑， 就雀斑体质。 对，然后就会， 但其实很可爱的，就雀斑是一种 欧美系吗？ 对，我觉得是很高级的一种表现。但如果太深的话肯定也会有困扰。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长完了以后它并没有退回来，然后这点还就是没有退回来，所以就还比较 困扰。 对， 是吗？我是在怀孕期间就多了2根脖纹，就你知道脖子真的是非常能够显露人年龄的， 是的， 真的很可怕。然后当时觉得天哪，就已经有那种猪头肉的感觉，然后怀孕期间又胖，然后等生完孩子会退下去一些，就慢慢的慢慢会往回退，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以前。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肚皮上面然后会有一个纹路， 就是从肚脐眼那边，有的是直的还稍微好一点，有的是歪的， 还有的是西瓜这样子裂痕状。 对，你说的是妊娠纹吗？ 不是， 只是那个纹路而已。 对，只是一道，然后是会黑，这样也是一个。 所以肚子上那条纹跟你怀男怀女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 只是因人而异而已。好，我必须想说每一个妈妈都很伟大，经历了很痛苦的阶段。接 接下来咨询我们也要讲到爸爸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角色。通常我们会这样分类，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分四类，大家听一听爸爸们。小关妈妈立刻转头看蘑菇爸爸，你是想 知道是哪一类， 想让他对号入座是吗？ 对， 听一下。 对， 全能是育儿，参与是育儿，丧偶是育儿，和即兴是育儿，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我应该是即兴是吧， 就是现来现演，现来现编，现来现应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不是这个意思吧？ 是来了兴致。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 没有兴致的时候，我很忙，我着急出门了。那个宝宝，你先让妈妈带一下啊，我现在还要忙一下。 对，这个即兴是。 对，即兴是。 是这样的即兴是。哎，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蘑菇爸爸可能是那种非常无微不至的类型。 我对他是。 对， 他是你的大宝宝。Oh、 对，我对他是全能，是育儿。 哎呀， 要了命！ 我要把你们这段剪出来。好吧，各位爸爸们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其中全能式、参与式、丧偶式和即兴式的哪一种？我们当然不希望是丧偶式的。那这个爸爸可能是完全缺失的。 对， 其他即兴式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全能式和参与式也都很不错。那我们的育儿专家也提示说，父母在孩子面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孩子有可能就会从你们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父母亲在家里面其实扮演就是一个领导者的风格，你在家里面你的领导的面貌越多，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的领导风格就越多。所以像刚刚讲到的传统的这种比较权威式领导是风格一，我想在华人的世界这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就会鼓励这些爸爸妈妈，你可以保留你原本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所谓权威式的风格，你保留，但是请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种，你可以有关系型的，当孩子有问题在挫折的时候，你是像朋友一样的这种关系型，你也可以当教练型的，教练就是说，哎，我可以在旁边点出你的这个弱点或者是你不会的地方，我来帮你一把，或者是我教你。你也可以是民主型的，全家人大家投票，那爸爸不做决定，妈妈不做决定，由孩子做决定。你也可以扮演另外一种，就是叫就是每天按表操课这个型别的，那他就是每天有规矩说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几点到不同的状况，你用不同的领导风格，他会随时随地转变。现在的社会，你一种领导风格你怎么吃得开？ 多元化 啊！你的孩子在你身边18年啊，你可以失败很多次啊，慢慢一个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是不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而是说这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状况。 说到在家里面教育孩子这个方式，我想请两位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因为你们的孩子也是处在2岁半左右这样一个自我意识爆棚的阶段吧？ 对，还没到2岁，刚刚好 啊，刚刚到2岁。 嗯， 对， 刚刚2岁，其实也开始有那个 Terrible Two 了。 对对， 已经开始了，很明显吧？ 对，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一天一个变化，然后很难管。 是的， 我最近，我前两天刚就自己发明了一个招，其实也不算自己发明，就自己想到了一个招，好用了2天，第3天就不好用了。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专家说的很对，就是领导方式包括教育孩子的方式你必须随时换。 对对对， 我前两天是跟他说，我说早上起来以后咱们来写一个 schedule， 你每天要做哪些事情，包括早上起床睁眼以后的问候爸爸妈妈早安，以及要去洗脸刷牙，然后喝早上那顿奶，喝完以后要玩一会儿或者读两本书，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去拉然后以及怎样每一个细节都给他写到。我说你每做完一样，我会在后面给你打一个红色五角星，但如果你这项没有完成，我就不给你五角星。然后咱们每天都来总结一下你得了几个五角星。孩子他听懂了，但他不识字儿，所以他就会认为说，那我的五角星越多越好。你就来鼓励他嘛，就很开心。但是到第3天这招就不好使了。第3天你跟他说，哎，你不乖，如果不去做这个的话，那你的这个五角星就没有了哟。他不 care 了。所以就又要变换一种模式，就非常多变。所以你们最近有在跟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个拉锯战？ 其实还没太到那个阶段，我们家孩子算是比较天使的吧，对， 很听话，就基本上 算是比较听话的， 是因为你管得少。 好吧，即兴是有。 那让妈妈来说啊。 其实也还好，就是以前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会就会这样的打。就是会跟你点头，然后表示赞同， 回馈特别的积极。 对，但是他最近开始，比如说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他以前会直接跟我说拜拜，然后现在我们说再见，然后他会 不要。 对，然后他会摇头。 Terrible Two 的最典型的状态就是他说不要比任何的其他词都要清楚和坚定， 就很坚定。 对， 然后我说再见，我会多试几遍，然后他还是 然后直到我说我们可能马上就回来，然后你先跟阿姨去玩一会儿，然后好不好，这个时候再说再见就再见就可以了，就是你得不断的去跟他沟通去交流。 对， 还有的时候他现在非常喜欢洗东西，把所有、就是包括从外面捡回来可能是石子儿，或者是自己是牙刷之类的，就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洗。然后但是他洗的过程中我们跟他说你可能要把水放掉，或者你上面接一点，然后不要一直开着这个水龙头，我们会这样去教育他怎么样去比较节水。然后他也会一开始会反抗，然后不要，但是你跟他说商量说我们可以关小一点，这个时候他就觉得 OK 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主体就是你要去尊重他的想法。 对对对， 你要让他觉得他真的可以。 对， 其次呢你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爸爸妈妈可以帮你。 对， 你要问他行不行，这样可以吗， 是的， 让他觉得自己去满足他那个虚荣心和他那个自我意识膨胀那个状态。 而且他现在就是很喜欢去寻求帮助，比如说要摁一个东西他自己绝对不会去摸的，他会去拽着爸爸的手让爸爸先摸。爸爸摸， 那你们先替我试一下。 对对对， 油上菜了以后也先用银针试一下。好了，我们在这个第一时段的间歇的过程当中也先来听一段由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为我们带来的音乐。这首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爱像春天一样，这是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专门为孩子做的是吗？ 是。 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故事，就是去表达爱吗？ 对，其实因为我们中国的父母很羞于表达这个，很羞于直接的表达爱。 对， 现在也很有也很少有这些儿歌啊音乐什么的给孩子来表达爱是什么概念，但本身爱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概念，所以用了一些举例的方法告诉孩子爱就在你身边，其实是每天你都可以看到的东西。 那这首小短歌的第一位听众是除了你们俩自己以外是孩子吗？ 是。 所以他大概据不完全统计到现在为止已经听了多少遍了？ 其实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听一下， 一个必备曲目了是吗？ 对，然后他自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比如说阿姨会给他唱妈妈像春天一样， 你们家阿姨都已经学会了？ 对，阿姨会给他唱然后他就会这样指指自己啊，就是爱我，然后他会指指自己， 是会有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和反馈的。 对对对对，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爱像春天一样，希望这首歌也可以成为你们家孩子的睡前必备曲目。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你们说爱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嘛， 其实爱就像春天一样。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也欢迎你们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呢，颜值很高的一对辣妈酷爸的代表，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欢迎一下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乖妈妈。 我是蘑菇爸爸。 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叫《爱像春天一样》，能大概跟我们讲一下里面的歌词都有哪些吗？因为我们听旋律就被陶醉了，但是词儿，因为听唱的方式，可能大家记住印象更深的是旋律。 歌词的话其实就是告诉孩子爱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很平常，每天都在你身边，你需要去发现它。比如爱像春天一样，它是温暖的，像夜晚的灯火，像温暖的阳光，像爸爸坚实的臂膀， 对， 这样子。对， 可能我们写这首歌的时候，会从爸爸妈妈给予爱的这个角度去写，因为之前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儿歌，比如说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这可能更多的是孩子一种索取的一样的 需求。 对，但是我们会先告诉孩子，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爸爸妈妈的爱无时无刻的都在包围着你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因为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你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爸爸妈妈的一些小举动，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爱你的一种方式。 对， 那其实最近除了在创作这样跟孩子相关的好听的，我觉得不能完全叫童谣，就是音乐的东西以外，还在制作一些刚刚说有内容的、有故事情节的，同时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样的小的剧本，是吗？ 对， 小剧、广播剧。 是的， 但是音乐的制作会比我们传统听到的广播剧会更加的用心。 对，我们会制作的非常非常精良。 对，其实这个的出发点，在于孩子开始十万个为什么了。很多孩子开始说，哎，为什么这个我们不能闯红灯，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类的问题。那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他问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给他做100万个为什么。就是给他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对， 让他在里面去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把他要做的这些事情放到故事情节当中。 对，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让孩子能够更容易的找到他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 对， 是 这样子。 所以你看今天你们带来的几个剧本，我自己还觉得挺实用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必须要坚持让孩子做，但是孩子不一定能接受的。 对， 比如我手头有一个这个标题叫大峡谷欢乐节，写到的是坐私家车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儿童座椅。 是的，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跟大家讲过，包括儿童座椅的挑选啊、使用的方式啊、一些细节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种分类吧。儿童座椅这个东西，我经常会接到辣妈酷爸们的一些提问，就是说你们家孩子爱不爱坐儿童座椅。我的回答就是没有一个孩子爱坐，就当他还小的时候，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一岁之前你让他干嘛他几乎就是干嘛，他是言听计从的状态。但是当他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就会发现原来我坐在这里面真的很不舒服。 对， 所以父母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乘坐儿童座椅这个过程当中去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不是说因为你一坐上去你就哇哇大哭，那咱们就不坐了，我就妥协了。 这个事情是需要父母的智慧的。 而且我觉得应该要让孩子养成一种习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们家的孩子可能已经9岁了吧，就直到现在还在做儿童座椅。 其实要做12岁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很习惯于做。他上了车以后会觉得，哎，这个座椅这是我的，他就要坐在儿童座椅里面。 如果你培养的好，真的是会让孩子有一种感觉，这是我的专座。 对， 它是有一个专属性和私人性的，就是你们别人都不可以坐，这是我的哟，他很骄傲。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培养好的话，就会让孩子对乘车包括路途这件事情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心理阴影。 对对对， 所以我很期待你们这个剧本演绎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成品的音乐剧了，对不对？ 是的， 对对对。 但你们因为版权的各种关系， 还 没有办法完整的。 其实他在等着上线。对， 啊，明白明白，没关系，这方面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有大家有耳福了，包括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很吃亏，因为我们要让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现场 live show 的方式来做一个配音秀。我看了一下这个剧本里面有很多角色，旁白，蘑菇爸爸、小乖妈妈是你们的本色。包括有小蘑菇、小 小 乖，是小朋友。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啊，还有滑板哥， 对， 有好多角色。 对， 可以邀请袁一来帮我们配几个角色， 没有问题啊，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配音了，水平怎么样不见得，但是我很愿意尝试一下。 除了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以外，所有的角色都叫 你。真的吗？那我们来试一下吧，好不好？ 可以，可以，没问题。 大峡谷欢乐节，能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其实就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要坐安全座椅，用一个另外的故事来告诉孩子，坐安全座椅是要保护你的安全。 那现在咱们开始哦。 好， 好不好？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一看我们配音时候狰狞的面部表情，因为如果你配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你是通常需要变化你的那个嘴角的上扬程度的。 对对， 好吧，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Ready Go。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蘑菇家多了一名新成员，它是一辆蘑菇爸爸刚刚买回来的小轿车。 嘿，孩子们，快来看看爸爸新买的小轿车，天蓝色的小轿车，漂不漂亮啊？ 咦，不是说好了买红色的车，你怎么买了蓝色的呢？ 这个因为我发现蓝色的功能更齐全。 哇，其中好大呀，爸爸他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嘛，爸爸妈妈还没有想好，不如你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好啊好啊好，有了小汽车，哇，我们就可以在车里玩了。哎啊，这还是我是吗？ 还是你的小蘑菇。 还可以在这里野餐。 哦，车里野餐可不行，不过午睡过后爸爸可以开小汽车带你们出去玩。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吃完午饭，小蘑菇和小小乖赶紧乖乖的去睡午觉，因为他们想早点睡醒，这样就可以坐小汽车出去玩了。可当小小乖睡醒之后，却发现爸爸和小汽车都不见了。爸爸和小汽车， 哥哥哥哥哥哥，你快起来，妈妈妈妈，爸爸和小汽车不见了。 孩子们别着急，爸爸是去买儿童座椅了，因为你们一定要坐儿童座椅才能乘小汽车出去玩。 听到这儿，小蘑菇有些不高兴了。 哼，一定是爸爸不想带我们出去玩，所以开着小汽车自己出去了。哼。 小蘑菇和小小乖失望地回到房间，可是呢，小蘑菇还是想坐小汽车出去玩，于是他吹响了超时空哨子。我不会吹哨的。 超级棒。 超时空哨子把小蘑菇兄妹传送到了车车国的公园。公园里几乎没有人，小蘑菇看到不远处有一辆滑板车呆呆地站在大树下，于是兄妹俩走过去向滑板车问好。 你好，我叫小蘑菇，这是我妹妹小小乖。 我是自信的滑板哥。哦不，我现在一点都不自信了。 你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开心。 你们说的对，我现在的心情简直糟糕的不行。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可以说出来吗？ 或许我们能一起想想办法。 啊，是这样的，彻彻国有一个滑梯大峡谷，就像一个巨大的滑梯。彻彻国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峡谷欢乐节，欢乐节期间大家都会到大峡谷去打滑梯。可就在昨天，我带小童车打滑梯的时候，速度太快，冲击力太大，小童车没坐稳，摔到了地上。于是大人们决定以后不允许小孩子参加大峡谷欢乐节了。 小童车伤得严重吗？我们去看看他吧。小蘑菇兄妹跟着滑板车来到了小童车的家。 小童车，我带两位好朋友来看你了。 小童车，你好些了吗？ 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的伤已经好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害怕。 大人们不让小童车参加大峡谷欢乐节，一定是担心他们在打滑梯的时候会有危险 啊。大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连自信的滑板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如果我们让他变得不再危险，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 可这听上去并不容易。 让我想一想，哎，小童车会受伤是因为从滑板哥身上摔了下来，所以如果能把他们固定在一起就好了。小蘑菇注意到小童车家中有几条安全带。 除了会摔倒，打滑梯时还很颠，颠得我屁股痛。 那就需要软软的东西啊，就像天上的云朵啊。哥哥你看那朵云多像棉花糖啊。小小乖的话正好提醒了小蘑菇，小蘑菇立刻有了办法。哈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需要一些又软又长的安全带，还要一些软软的棉花。我这角色我才精分本分。现在旁白啊，大家热火朝天的忙了起来。小蘑菇让小童车靠在棉花做成的座椅上，又把安全带把小童车固定在了滑板哥的身上。 这个看上去很奇怪，它能行吗？ 试一试就知道了吗？大家来到一个小滑坡处，滑板哥和小童车有些担心，忐忑地滑了下去。哇，滑板哥哥真快！喂，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真是太棒啦！ 没错，安全又舒服，哈哈，自信的滑板哥我又回来了。 小蘑菇兄妹和滑板车小童车一起来到滑梯大峡谷，这儿可真热闹呀，大家都在参加大峡谷欢乐节，到处都是欢乐的笑声。身为本次节日安全员的憨憨远远就看到了小蘑菇兄妹他们走过来。 嘿，小蘑菇兄妹，真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在这个欢乐的节日里。这不是小童车吗？快回家，为了安全，大峡谷欢乐节已经不允许小孩参加了。 憨憨注意到了小童车身上的袋子和棉花。 你这身上弄的都是些什么？ 这是我做的，用来保护小童车在打滑梯的时候不受伤。 哦，让我好好瞧一瞧。这个安全带可以将小童车固定住，还有棉花可以减少小童车受到冲击啊！这个设计真是太棒了，小蘑菇你可真是个天才。 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大峡谷欢乐节了吗？ 现在的话，当然可以。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在此宣布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所有的小孩又可以参加大峡谷欢乐节了。 大家欢呼着，大峡谷欢乐节变得更加热闹，小蘑菇和小小乖玩得非常开心。就在小蘑菇滑过大峡谷的那一刻，一阵神奇的风从小蘑菇身旁吹过，他发现自己的脖子上多挂着一枚印章。欢乐节结束后，超时空哨子自己响了起来，小蘑菇和小小乖被传送回了家里。原来儿童座椅那么重要，看来是我错怪爸爸了。就在这时，爸爸开着小汽车回到了家，他已经买好了安全座椅。有了安全座椅，蘑菇一家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开车出去玩了。小蘑菇和小小乖还在为小汽车想名字，他们要起一个最最好听的名字。 啦，我们的首次临时即兴合作， 超棒。 哎，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通过穿越时空的方式带孩子们去到他们最爱的游乐场、嗯、 对， 然后通过一些失败到想出办法最后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算是一波三折。 对， 对，它其实是一个架空的，比如说日常生活就是蘑菇一家，当他们需要问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吹响一个哨子， 对， 然后把他们穿梭到了相对应的那个场景当中去， 对， 然后解决一个问题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 这个本子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啊，是我们团队的人写的。 对对， 这其实还挺有想象力的。 对对对， 而且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的一个办法。 嗯， 对。 嗯嗯， 所以小朋友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包括你们因为后期上线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因为音乐的部分， 音 乐音 效， 对，音乐和音效的部分其实是这个剧本里面，就这个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配音首先角色的人设很重要，其实更重要就是你们的精美的音乐，这是你们和其他剧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效果就会很好。其实这一段故事可能如果真正的呈现出来，大概是六七分钟的一个故事。 算上歌曲，差不多八九分钟吧， 八九分钟、嗯、所以其实孩子们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 对 对， 对， 刚好是他注意力的能够集中的时间。 所以你们都会把一个小剧的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是严格就设计好的。 对、嗯、你看我们平台上已经有这个朋友们表示超级期待，想问你们这个音乐的内容，音频的内容可以什么时候上线，能跟我们剧透一下上线的时间吗？ 其实应该就在最近，我们会在差不多十二月份应该就会上线了， 今年年底就会上线了。 对，很快。 嗯哼， 都已经制作完毕了。 嗯哼，那么在哪些平台上可以听到？ 会在蜻蜓 FM 上。 啊、嗯，有你们的一个专区是吗？ 会 有的、嗯。 因为今天你们还带来了自己就是形象的那个卡通人物，我觉得给大家认识一下你们的卡通形象，这样大家找起你们来会比较方便。这是蘑菇爸爸， 像不像？ 对，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你瘦了，发型很像。 我在减肥了，我最近在减肥。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这样放，这样这样对比一下。 哎，我要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对吗？ 对， 因为今天蘑菇爸爸一听说要来上元一的节目、啊，他说我今天要穿蘑菇爸爸同款， 哦、 所以他专门把发型梳了上去，以及戴了眼镜和这个衣服。 对， 哦，这样的相似度真的已经高达99%了。 除了胖， 除了体重， 很不错。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乖妈妈，我们要把这个镜头切回去，然后给小乖妈妈这样。 小乖妈妈其实到时候我会戴一个假发。 哎，你为什么要选择假发的形象？因为我跟小爱很熟， 对对， 你一直都是长发飘飘。嗯，为什么形象上面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中长发呢？ 因为原来其实我们这个 3D 版的形象是做过升级的，我们原来是一个 2D 版的形象， 平面的。 对，然后包括再往前的形象都是以一个假发套的白色的头发来出现的，然后因为蘑菇爸爸很喜欢那个发型、 哦、 所以就是他心目中的小乖妈妈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去倒是找一个心目中的小乖妈妈的样子啊。嗯，把蘑菇爸爸问傻了。 吓呆， 强烈的求生欲溢出来了。 你接着说。 嗯，然后后来就是做了形象升级了以后，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黑棕色的头发会更有亲和力，然后也会 显得像是大家的，就是任何一个小朋友的妈妈。 对对对、嗯、 对， 然后所以就是把头发的颜色改变了一下，然后其他的还是、嗯、比如说囧眉，其实我们在这个形象里面放大看的话会做了很多设，就是很多设计。因为蘑菇爸爸他的嘴唇比较干，所以他的唇纹就很厉害，但是小乖妈妈是没有唇纹的、 哦、哇， 对， 这个你不说就没有注意到。但是这张你们双人形象的时候，我发现蘑菇爸爸眼镜是摔碎了吗？ 哦，没有，那是高光了，是反光、 啊啊、 不过眼睛那儿确实有一个小心机，这个是我设计的、 嗯、 因为蘑菇爸爸的形象是没有眼睫毛的，但小乖妈妈有。 嗯， 哦， 但其实现实当中小乖妈妈的眼睫毛是一个正常的眼睫毛，而蘑菇爸爸是一个睫毛精，就是他的睫毛会刷眼镜片儿，所以我们特意把它， 天哪，真的 特意把它的睫毛去掉了。 哦，这是跟人物的反差、嗯、 对， 真 是我们买了很多小的彩蛋。 嗯哼，还有包括就是音乐的元素，乐器在你们的这个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 嗯， 对，其实这个小乖妈妈的这个嘴的这个角度跟小爱真的非常的接近，是很有个人特色的一点。 这是照着真人的那个画像去制作的，然后包括小乖妈妈其实是囧眉、 嗯、 因为我的眉毛也稍稍有一点向上的感觉。 还好哎，应该囧眉是向下， 就是 啊，对，就是眉头会向上， 对，所以他小乖妈妈可能经常会是一个囧眉。 总之很可爱，这样的一个形象，大家也可以在十二月年底的时候去到蜻蜓 FM 上面找一下你们这样的形象，然后也可以去获取一些跟孩子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小细节的东西。 对， 然后在你没有真的没有时间，当然我们还是更加建议爸爸妈妈们可以自己去跟孩子做一个最直接的交流，包括像讲故事啊， 对， 唱歌这种，我们都会提倡说任何的音频文件都无法替代亲生父母本身的声音。 是的， 但是你们可以跟着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音乐去学习，比如刚刚我们放那首爱像春天一样， 是的， 你就可以把简单的旋律包括歌词，哪怕你自己创作一些歌词放进去，然后唱给孩子听。 对， 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对， 好吧，时间到了下午的5:52，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再来听一首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为孩子们创作的日常生活小细节的音乐文件。这个文件叫洗洗手刷刷牙，很简单，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到，特别适合当你家孩子在吃饭之前不愿意洗手，睡觉之前不愿意刷牙的时候拿出来给他听，多听几遍立即就会达到洗脑的效果，就他会有种仪式感，你一放这个歌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好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也欢迎大家稍后的一个小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天气可真热呀。哇，是我最喜欢吃的草莓，我拿一个啦。 等等，你洗手了吗？ 为什么要洗手啊？ 因为洗洗手讲卫生，才能健康不生病。 哒哒哒哒哒，洗洗手，细菌不见啦。哒哒哒哒哒，刷刷牙。 生活好期待，我来到了北京，四季拥抱惊喜和意外。当从未感觉离开，因为我从来不曾依赖，爸妈像从前一样什么都不说就明白。当我迎来新的挑战 ，Don't say go ahead，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It's a different city， 充满梦想和机遇，有很多 money， 有魅力，还有 pretty lady。爸妈的叮嘱不多，以前说过的不说，不啰嗦，只说要努力，要开心做自己就不错。每次挂电话前还是那句注意身体，我总说没问题，基本上。顺利艰难地被到处飞，爸妈说被拼就拼，只要不危险就 OK， 只要我全可以。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哈喽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也欢迎你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的辣妈酷爸代表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儿童声音作品的制作人，两位小乖妈妈还有蘑菇爸爸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两位。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乖妈妈。 我是蘑菇爸爸。 你们的出场都是这样子，是不是？ 其实 有一个出场， 来来来，重新来一个正规的出场，最后还自带 BGM 那种。 嘿，这里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 欢迎来到 奇幻 的 音乐世界。 然后有 BGM 吗？ 会 有， 是什么调子？能给我们哼一下吗？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 就是洋气且有一些摩登的感觉。 对对 对，会是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音乐， 开心的那样 子。对，很棒。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到了很多你们自己原创的一些跟儿童世界相关的一些作品，不管是歌也好，包括儿童剧也好。接下来我们要实现第一个时段讲到的，因为为人父母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都要经受我的拷问，就是我为大家准备了跟育儿相关的知识题。 嗯， 爱的连连看。1人4题，然后 PK 一下 好不好 一共8道题， 好， 一个人回答4题。我决定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上次是问一个人4题，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回答另外4题。今天我把8题全部都出完，每一题都是抢答，看谁最后答对的数量多，怎么样？这样 PK 好不好？ 我觉得你会完胜。 会，我手心冒汗了。 妈妈都非常的低调，就其实我们胜券在握，但是我们也不想给爸爸下不来台阶。 完了，不敢立这个旗帜。 好，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嗯， 先听说有点难，我刚看了一下， 更忐忑。 好，首先第一道题目，3个月的宝宝拇指还不能够张开，家长可以帮他按摩哪一条肌肉？ 这条。 我会给你两个选项啊，你看一下。A 大鱼际肌肉 ，B 桡侧腕屈肌。 这是哪里？ 我都念不清楚。这是我们编辑出的题目，蒙一个吧。 A 还是 B？ B A 大鱼际肌肉。 你知道大鱼际肌肉是哪儿吗？ 是这儿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应该我记得啊，大鱼际可能是这儿，然后桡侧腕屈肌可能是这个地方，桡骨吗？ 嗯哼， 我知道是按摩这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但答案是妈妈对耶。 啊， 哎， 是这样的，是吗？ 不是，是桡骨这边，对， 哦， 是按摩这里。 那应该是我们两个都错了吧？ 对，我认为应该是按这里。对， 但其实应该是桡骨那个地方。记住了啊，知识点啊。接下来第二题，宝宝食物过敏会影响人体的哪一个器官 ？A. 消化系统 ，B. 是泌尿系统。请作答，抢答开始。 消化。A. B. 爸 爸是不是故意要捡他剩下那个？ 是。 妈妈对了。 谢谢。 怎么可能是泌尿习惯？来，接下来第三题。天线宝宝的紫色宝宝叫什么名字？ 丁丁丁丁拉拉播完了。 来 ，A 拉拉 ，B 丁丁，紫色那个宝宝 ，Teletubby。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 不知道他们四个人叫什么，但是确实没看过天线宝宝。 爸爸看过天线宝宝吗？ 看过。 但是对不上号，对不对？ 对。 紫色的拉拉还是丁丁？ 拉拉。 妈妈呢？ 那我选另外一个吧。 丁丁吗？ 嗯。 妈妈，你又赢了！哇！爸爸的直觉超不准的，每次都帮妈妈排除掉错误选项， 超级好。 三题你都对耶，接下来 开心。 纸尿裤会影响到宝宝的睡眠质量吗 ？A 会 ，B 不会。 会。他抢答了。 对。 他对了。 你又让他， 请加油。 加油。 妈妈现在四分，爸爸一分，这分我还是要给他同情分。 可以。第一题算他对吧？ 好，接下来、 啊， 以下哪种药是宝宝常用的退烧药 ？A. 口服补液盐 ，B. 美林。 美林。 B. 太简单了。 哎呦，不要这样，你们俩各加一分好不好？五分对两分。 嗯， 爸爸真的太谦让了，真的是全能式育儿，对于妈妈。接下来啊、哦，这是第六题了。嗯，宝宝辅食的添加顺序正确的应该是 A. 含铁米粉到肉泥到蔬果 ，B.蛋黄到蔬果到肉泥 ，B， 爸爸呢？ 哦， 爸爸对， 哦， 一定要先米粉， 对，一定要先有含铁米粉，一定是宝宝的第一口辅食。妈妈是五分，爸爸是三分，五对三，你有反超的机会啊！爸爸加油哦！ 你别说话了啊！ 接下来第七题，巧虎的梦想是什么？A. 足球运动员 ，B. 篮球运动员 ，A。 你呢？ 妈妈不说话， 不说话了吗？ 对， 你可以选一个。 我也是 A， 俩都对了，是足球运动员。你们看巧虎吗？ 最近才刚刚开始买书， 才刚开始买。 对， 巧虎好像也是来自日本的一个， 是 还挺不错的，可以帮助宝宝去培养习惯的。 习惯，对，我刚才说那个马桶的那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一本。 啊，哪个？我说的那个马桶、 不是，是那个我们开始聊到你说有那个专门的， 然后我说我们看的就是那个巧虎的。 巧虎的，巧虎有视频的版本在网络平台上看吗？我在问这个问题。 没有，我们 只有看的书。 对， 因为现在可能我家孩子还不知道电视是个什么东西。 太好了，手机也不知道吗？ 手机知道了，他微信视频的时候他会挂电话，跟爷爷奶奶说拜拜。去按那个红牛， 他会拿手机去连音箱，然后让我们给他放歌听。 哇，但是他还不知道手机的吸引力在哪里，以及也不知道电视、iPad 这些。 不会看动画片， 特别棒。但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很不错的动画片吧，国产的，叫《瑞奇宝宝》。 好，我们回去。 很不错，是可以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说他会就是教你一些大和小啊，上和下，左和右，轻和重啊，这种一些概念。好，最后一题啊。 好好好。 现在几比几了？六比四，对不对？ 嗯， 对，对，对，六比四。最后一道题目，好了，爸爸输定了。在爸爸使用纸啊，不是什么爸爸，在宝宝使用纸尿裤期间，你完全错乱了。在宝宝使用纸尿裤期间，什么部位发生漏尿的情况是最多的 ？A. 胯部 ，B. 背部。 背部。 妈妈呢？ 胯部。 爸爸对了。 嗯。 六比五，虽然你险胜，但我觉得最后道题目还是很见功力的。爸爸，为什么你会选背部？ 因为。 常识吗？ 你说的应该是小宝宝吧，因为坐月子的时候我换过纸尿裤，仅仅而已、我没有说总换，是我换过， 然后你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 那你观察很仔细，就是背部。这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小宝宝，大宝宝也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女孩子家怎么样，反正因为我自己养的是男孩，他到现在睡觉穿着纸尿裤还会尿床，而且通常就是后背一片湿。 因为我刚才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一直在回想我们家，然后我就发现他尿可能就是都是漏在了下面，所以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背部。 就其实大宝宝其实跟睡姿可能关系更多一些，但是在小宝宝身上穿纸尿裤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环抱式的纸尿裤的后背这一块还是很容易漏尿的。好吧，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恭喜恭喜恭喜！一看就是平时陪伴孩子的时间和机会还是很多的，所以要不然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创作出这么多非常接地气儿的跟孩子息息相关的这样的内容。刚才我们现场来演绎了一版广播剧， 对， 是关于小朋友要坐安全座椅的， 是的， 是用一种完全不生硬的方式，用一种想象的 解决方法的方式，去告知孩子们到底什么样的乘坐习惯、乘车习惯才是正确的， 对， 怎么样可以保护到你。孩子在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会很能够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就啊，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有这么多好处。 是的， 而且你可能还能引导他对着自己家的安全座椅说，这是棉花呀，这是滑板，这是钢架，或怎么样。 对，他会有一个代入感。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斑马线是吗？ 嗯 嗯，这个故事肯定是跟过马路有关的交通规则了。 对，就是其实很简单，教孩子为什么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 嗯哼， 不能从随便的一个地方就过马路了。 OK， 我们这边其实拿到了完整的音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伏笔，给大家播放一小段，给大家感受一下制作完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彩蛋要现场公布给大家，揭晓给各位。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关注潮流梦工厂，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当中。接下来是来自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斑马线。 这里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 欢迎来到奇幻的音乐世界。 走在车来车往的大街， 认识新朋友， 我是车车国最忙的汽车憨憨， 守时哥来了，不要耽误时间。 我是交通观察员变脸大叔， 看，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 嘿，孩子们， 故事时间到了。 斑马线在我们的身边，住着幸福快乐的蘑菇一家。他们是机智勇敢的小蘑菇哥哥，爱哭鼻子的小小乖妹妹，还有喜欢卖萌的蘑菇爸爸，热爱运动的小乖妈妈。在这个温馨阳光的家庭里，发生了许多神奇有趣的故事。这天是小蘑菇5岁的生日，蘑菇爸爸、小乖妈妈和小小乖为他举办生日派对。 小蘑菇，生日快乐！ 哇，生日蛋糕好漂亮啊！ 那当然了，这可是小乖妈妈亲手做的。 谢谢妈妈，我现在是大孩子了，太好了。 小蘑菇很开心，小小乖好像想起了什么。 哥哥是大孩子了，那大孩子的生日礼物是不是跟小孩子就不一样了呀？ 听小小乖这么说，小蘑菇也很期待。蘑菇爸爸神秘地从身后拿出生日礼物。 哼哼，小蘑菇，这是一只可以发出多种声音的有魔力的超时空哨子，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吹响它，超时空哨子就会帮助你的。 谢谢爸爸。 小蘑菇开心极了，急忙把口哨挂在脖子上。小小乖非常羡慕， 我也想早点变成大孩子，也能有一个超时空哨子。 小小乖，这个超时空哨子我们一起用好不好？ 哦，哥哥真好。 吃过生日大餐，他们要回家了。在过马路的时候，小蘑菇兄妹径直冲向马路对面，被爸爸妈妈及时拉住。 孩子们，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才可以的。 妈妈，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蘑菇爸爸笑着说： 小蘑菇，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啊，我知道了，吹响超市扣哨子。 超时空哨子把小蘑菇兄妹传送到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叫车车国。车车国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车，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同，这里的车都是有生命的。加油站是他们的餐厅，停车场是他们的旅馆。这里的公路直通天际，立交桥有几十层楼那么高。超市里卖的都是轮胎、方向盘等跟车有关的物品。小蘑菇、小小乖兴奋地四处看着。这时，一辆停在路边的救援维修车自言自语嘟囔着： 我是车车国最忙的汽车，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嘿，你们好啊，我怎么没见过你们？等等，你们不是车？ 听到汽车在跟他们说话，小蘑菇和小小乖惊讶不已。 天哪，这辆汽车会说话！ 听小小乖这么说，救援维修车很得意。 不光我会讲话，这里所有的汽车都会讲话。欢迎来到车车国，我是救援维修车，我叫憨憨。 我是最猛的汽车，什么任务都有我。 嘿，维修救援我最拿手， 我是救援维修车。 憨憨你好，我叫小蘑菇，但是我的妹妹叫小小乖，我们是从…… 是她带我们来的。 小小乖指了指小蘑菇身上的超时空哨子。 啊，是这样啊，小蘑菇、小小乖，真是好听的名字。 小蘑菇兄妹仔细观察憨憨，他长着卡车的身材，身后还背着一只挂钩。 憨憨，救援维修车是做什么用的？ 不管是汽车救援还是哪里需要维修，都是我的工作。看到我身后的钩子了吗？它的用处可大了。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哈哈，我的速度真快呀！我是小飞哥，车车国数一数二的跑车。 在另一边，一台 先暂时听到这儿，也听两位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在斑马线的这个剧本当中，感觉比刚才那个大峡谷欢乐节要复杂很多，因为从人物的数量上，我感觉这像是第一集。 对， 因为人物就悉数登场了， 对， 包括也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他们那个解决问题那个世界叫车车国，那个臆想出来的，穿越时空的那个地方。所以配上音效和音乐制作以后果然不一样，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开场的那个像主题曲一样的那段音乐，包括憨憨那个救援车出来的时候，憨憨憨憨憨的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听里哐掉一堆零件下来那感觉。 对，是这样子。 就你听这个音乐剧，它虽然只是一个广播剧，只有声音，但是你眼前的画面都出来了。 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它之后可以层层迭代到成为什么4D 大电影都有可能。 是的， 非常棒。所以这里面大概有多少人物你们设置了？ 其实人物还是挺丰富的。一个我们这个一共分5个系列，每个系列呢有8个小集。比如这个系列就是交通主题的，后面还有海洋主题啊，还有这个厨房主题、工具箱主题等等。每一个系列差不多都有20几个人物。然后有一些是固定的，像蘑菇爸爸、小乖妈妈一家，小蘑菇、小小乖，这些是固定的。 甜筒哥哥， 甜筒哥哥也是固定的，对，是在现实这个世界观里面。然后每一个系列呢，他们会穿越到通过那个超时空哨子，穿越到这个一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去。比如交通主题就会穿越到车车国，车车国里面有救援维修车憨憨，然后有 包括刚才出场的小飞哥， 小飞哥他是个跑车， 对， 然后还有火车头，守时哥，因为他很守时嘛，对，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 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结尾的？就关于斑马线这个事情，就是在车车国当中，车子们教会了小小乖和小蘑菇一些。 其实每个故事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小蘑菇、小小乖他们的智慧，想出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车车国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瞬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比如这一集里面，后面就是一个婴儿车，他不知道该怎么过马路，因为原来都是斑马精灵守护他的，但斑马精灵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呢，他就让救援维修车通过一个意外的方式，在地上喷出了白线。我觉得，哎，这个就很像斑马，然后就在地上喷出了斑马线，这样其他的车远远的看到都会减速。他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是这个作用。 那你们这里面这么多人物角色，你们大概配音演员用了多少？除了你们俩自己以外，旁白不是你们？ 不是我们，对。 但旁白的声音跟小乖妈妈很像，就那发音方式有点像。 是温柔的这样子。 其实你也可以配，完全你做旁白也可以。 我配的角色都比较奇怪。 对。 就是， 比如大家可能想不到他会配一个，就是 我会配一个甜筒哥哥。 甜筒哥哥。 甜筒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他是一个， 小胖子，很喜欢吃。 对，他在黑我，就是其实 没有 就认为你适合配胖子是吗？ 不是，他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吃的胖子，所以他就设立了个这么一个。 那大概甜筒哥哥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看啊， 他如果出场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 斑马线里面有他吗？好像没有， 是另外一个滑步车大赛，可以，哎，你可以。 可以来一段。 其实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里面的那个情节， 就直接打招呼就好了。 对啊，就用音色就可以了。 对， 先来谁？甜筒哥哥。 我听你的。 先来，那我就先用憨憨吧。 你配了憨憨。 对，我配了憨憨。 刚刚那里面那个救援车是你配的。 对对对。 除了蘑菇爸爸以外，那个憨憨是你。 对对对。 听到我连续发问了很多遍，就是表示我不能置信。来，表演一下憨憨。 对。 那 因为蘑菇爸爸就是你本人嘛。 对，蘑菇爸爸就是 正常的状态。 对，就是我本人，就是这个状态。对， 好的。 但是憨憨呢？ 嘿，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电台录节目，我有点紧张啊。旁边这是谁啊？是甜筒哥哥吗？ 大家好，我是甜筒哥哥。我是小蘑菇和小小乖的好朋友 啊。甜筒哥哥，你来车车国，你来车车国是干什么的？ 不是说请我吃汉堡的吗？ 哦，我们这可没有汉堡，只有汽油，偶尔大家还会充充电，没有你能吃的。 哦，这样子啊，那我还是回去跟小小乖和小蘑菇玩吧。 啊，就是这么多的。 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就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从事过一些配音的工作嘛，就是我觉得配音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让人精神分裂。 嗯， 就尤其像刚才咱们现场演那个，如果同时你一个人要把控好几个角色的话，你会来不及切换，你就忘了刚才我什么样的状态。 是， 但是也可以给大家就剧透一些幕后的场景。 对， 就通常配音如果一个人，通常不会只配一个角色，除非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主角，有很鲜明的代表性，那他就只配自己。 我们通常可能会配 一个人会配 左右吧。 对， 就是通常首先是降低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嘛。对，其次也是确实没有必要找不同声线的人来配。那一个人如果手握两三个四五个角色的话，他就会先把就觉得一气儿配完，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人物当中再配一气儿。 对， 是这样的。 对，而不是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就是完全对手戏。当然你录的时候也会有对手给你搭话。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就是找一个音色，因为我们是录完了以后，然后团队的小伙伴会一起去剪这个声，就是音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先录完小乖妈妈，她可能是，哦，孩子们真替你们高兴啊，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立刻去录甜筒，小蘑菇这样子。然后我前面可能就会去找一下音色，先 得听之前自己录的那个，那无限接近才 对。然后我去找音色这一条可能还在录着，然后他们后期就剪进去了，然后 就导致他的素材每一条都是，小蘑菇小蘑菇，哎，我是来找什么的这种。 他们以为那个是对白，但其实并不是，前面可能是有 在找感觉。 对 对， 在试音 test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章鱼丽丽那个，就是很胆小那种，我被吓着了，你们是这样子的吗？他是一个就是被吓到的章鱼 啊。 还有就是配那个，比如说手持哥是一个比较比较古板比较严肃，他可能比较凶说话，那就得后配这个角色。不然的话就配不出原来那个音色了。 对， 你看都是配音演员的幕后花絮。对，有一些 你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对， 你看拥有这样的百变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一家三口开一个百变大咖秀，孩子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对，我们每天早上会有固定的陪读的时间，然后比如说就拿一个绘本出来，然后他说那个什么，你看这是鱼，这是鸡，然后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了。 对， 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演一下。 对，那么我们也是不是要来听一听小乖妈妈日常的早安曲是什么样子的。 嗯， 在这个时段的结束之前，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小乖妈妈为各位小朋友们创作的早安曲。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剩半个小时节目，可以一起来分享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音乐世界和声音世界。 起床了，宝贝。 嗯，小乖妈妈，早安呀！ 快起床看看外面，今天天气真好呀。 乖乖还要再睡一会儿啊。 好啦好啦，快点起床吧，美好的一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啦。 太阳挂在晴朗天空，暖暖的微笑，起床和他说早安。云朵挂在蓝蓝天空，像是棉花糖。快快起床和他说早安。一阵微风吹过耳边，空气挥挥双手和他说早安。新的一天那么美好，就在你面前。开开心心和他说早安。 预备，起床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乐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互动，你随时来跟我们提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儿童音乐声音作品的两位原创作者，一位是小乖妈妈，还有一位是蘑菇爸爸，再次欢迎你们。对不起，我没有开话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乖妈妈， 我是蘑菇爸爸。 我还想听你们那个人物开场。 嘿，这里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 欢迎来到奇幻的音乐世界。 哇哦，就有一种夫唱妇随的感觉。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听了小乖妈妈的早安曲，没有听完。我们接下来把剩下的一小部分听完之后，我们会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早安曲和晚安曲是一样的旋律， 对，是有呼应的， 对，只不过是换了词儿，然后换了节奏。我们一会儿也要听一下现场 live 版的晚安曲。我们继续来听早安曲哦。是特别热情洋溢的那种感觉，就是早安应该有的状态，就是感觉阳光照进来，然后小鸟叽叽喳喳，就会听完这个歌感觉你醒了，对，同时还很有朝气。那晚安是同样的旋律，但是变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可以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会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版本， 对， 然后是纯拿吉他伴奏，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带啊， 没关系， 比较轻的口吻 acapella 就好了。 这什么叫来着？ 这样我讲。 爸爸妈妈。 星星一闪一闪，轻轻闭上了眼睛，在天空中和他说晚安。灯光一盏一盏熄灭，世界安静了。闭上眼睛和他晚安了。 爸爸妈妈在你身边，看着你入眠，轻轻地和你说声晚安。 神奇世界都在梦中，静静等着你，轻轻和你说声晚安了。 哇，太棒了！就是并没有，就是在我设想当中，可能变奏会让他为了显示出安详感，可能会更慢一些，但其实没有，节奏它其实是更紧凑了，但是你们的唱腔变化了， 会给他营造一种。我们是在用爱陪着你一起睡觉，你就安心的睡吧。 对，真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催眠效果也很好， 对， 就会让你瞬间安静下来。 是的，每天晚上我们家孩子反正是必备的，然后他听完了以后会指指自己， 还是会这样是吧？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一种陪睡方式。 是的，是的， 这样的音乐的方式，我觉得其实不需要说你一定要自己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创作，你可以找你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契机，一个勾连，比如某一首歌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童谣，但是会成为你和孩子之间特殊的一个记忆和节点。 对， 可能是一个 keyword 一样存在，就是你一唱这个调，然后孩子 就 安静下来， 睡觉了。是， 很棒，非常棒， 谢谢。哇，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创作，都是为了小朋友量身打造的。既有针对性，同时有普世的价值。 是的， 包括像刚才交通系列的，其实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讲到说有一个滑步车大赛这个故事，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来现场演绎一小段。 是的， 交通系列以外，其实你们刚才也预告说还会有海洋系列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会慢慢上线，陆续上线，是吗？每一个系列是八集。 对， 是 八个音频作品。 对， 大概预计会到什么时候会更新完毕，还是说你会不断的在创作？ 我们会不断的 对，但再创作可能就是其他的系列或者其他的形式了。对，这个系列可能慢慢的从12月份开始就会再更新。然后它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交通主题就是要交通安全这方面，海洋主题可能跟环境相关，跟环保相关。然后也会教孩子认识一些海洋生物啊，这种认知的东西。 对， 那厨房主题呢，可能就是一些关于不挑食，然后按时吃饭， 对， 这样的东西。 你们有自己统计过到目前为止已经制作了多少跟孩子相关的音频的东西了吗？音乐的有多少？ 几百有了吧。 对， 这个几百我觉得肯定是大几百。 还真的没有认真统计过。但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两个有孩子，孩子会不断的给我们灵感。我们经常这个系列还没有做完，然后就哎呀不行，又有一个新想法， 然后一定要先把它记下来，不然到时候会忘记。 对，真的有很多， 真的是这样。 对， 包括像这些歌曲是旋律先出现还是歌词先出现？ 是概念先出现。 概念先出现。对， 就是我们会先想啊，这段时间我们要教他懂礼貌，那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写一堆这样的歌出现。然后像那个美好的一天，就是刚才咱们听的那个早安晚安，然后包括吃饭洗手这样的，我们是觉得应该在一天当中从早到晚去陪伴他，所以才会有了这个系列。然后还会有古诗系列，也是就是想要教他学一些古诗，然后告诉他每个古诗的情绪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单单让他去背下来这个东西，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理解，所以就会做一个那样的系列。 那通常词曲创作的分工你们俩会怎么来完成？会有谁规定来写什么部分吗？ 不会吧。对， 都 是谁有灵感谁来， 因为我们两个是同行。对， 就完全都可以胜任。 对， 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就看就大家一起商量着来。 对，比如说一共八期，然后可能是啊你四我四这样子。 明白。 那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讨论，然后 会觉得怎样去润色一下，这样会效果比较好。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一下这个滑步车大赛好不好？ 好， 因为这里面有甜筒哥哥了，我很期待艾丽亚自己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 好， 咱们其实可以从那个 对，你挑从哪儿开始？ 对，直接因为可以从憨憨和甜筒哥哥那个地方。 好呀。 对， 是在第二页吗？ 刚好第二页。哎， 对， 不是第一页的。 第一页就可以开始。好，从憨憨出现吧， 就从甜筒哥哥第一次好不好？ 好， 来到车车国，那我还做旁白好吗？ 好的。 好的。 来换音乐，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滑步车大赛，告诉小朋友不能够骑共享单车的这个故事。这也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见过很多，就是按理说如果上马路单独骑自行车是16岁以上。 对， 但是很多7、8岁小孩就跟着大人在屁股后面骑，就大人可能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对，更可怕还要把孩子装在车筐。 对，那个太危险了， 那个太可怕了。好吧，这些都是错误的，大家千万不能效仿，而且你在路上看到最好是能够制止。 对， 好，我们来换一段音乐开始滑步车大赛。 甜筒哥哥第一次跟小蘑菇兄妹来到车车国，显得很紧张。 小蘑菇，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到这里了？ 我是小蘑菇吗？ 啊，对。 别担心，这里是车车国，大家都很友好的。 我来啦！ 救援维修车憨憨的声音由远及近，它像一阵风似的冲到了小蘑菇们身前。 小蘑菇，小小怪，我们又见面了。这位是…… 天哪，汽车竟然会说话！ 甜筒哥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辆救援维修车正在跟他们说话。 哈，你是第二个这么说的孩子。小蘑菇，你没跟他们说起过我们这儿吗？ 抱歉，现在我介绍一下，这是憨憨，这是甜筒哥哥。 你也可以叫我小甜筒。 你好，小甜筒，你看起来可真能干啊，真是太好了，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憨憨你好。 好了，为了欢迎新朋友来到车车国，我决定 请我吃汉堡套餐吗？我最喜欢吃牛肉汉堡，双层肉饼那种。 啊，不不不不不，我们平时只喝汽油，偶尔还充充电，没有你们能吃的。我是说，我决定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小蓝先生，小蓝先生。 这时，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卷着尘土飞驰而来。 车车国不光汽车跑得快，自行车一样能快到飞起来。大家好，我就是小蓝先生。 小蓝先生好。 小蓝先生，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起的小蘑菇、小小怪，还有一位新朋友，他叫小甜筒。 看到新朋友，小蓝先生很开心。 你们好，小蘑菇、小小乖，你们在玩滑步车吗？ 是的，我们要参加比赛。 小甜筒，你不参加滑步车比赛吗？ 还没等甜筒哥哥说话，小小乖抢先对小蓝先生说：他喜欢自行车。 是吗？小甜筒，你骑上我，我们一起去兜风怎么样？ 太好了，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会不会骑自行车。 兜风兜风，憨憨也喜欢兜风。 小蓝先生的大小跟儿童自行车一样，甜筒哥哥刚好可以骑着它。甜筒哥哥、小蘑菇兄妹和憨憨在车车国悠闲的兜风。哇，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们现场也很棒，就来回切换的很及时，就完全看不出说哎突然会跳线跳帧什么的，就对角色还是很熟悉的。 对对对，是很喜欢， 必须要熟悉。 对，熟记于心。 对，因为这个其实从剧本到包括之前看到的那个人物形象都是磨了很多次的。 对，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无论怎么样是给孩子听给孩子看的，一定要磨很多次，确保它是我们觉得 精 对精品才能拿出去。 就其实从动漫作品开始，像这种动画作品最重要的或者说在商家投入的时候最多资本的就是在人设这个地方。 嗯， 就其实包括就是动漫作品里面后期绘画是可以找很多画手一起来画的。 对对对， 找那个笔线的就是专业术语我不懂啊，就画差不多神似就好，但人设是一定要高度统一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在剧本的磨合方面一定是花了很大时间的。 是的是的。 很好，那我们就再次期待一下，在12月底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网络音频的平台上面可以下载或者收听到你们这些音频的作品。当然也欢迎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可以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们全新的作品。 太愿意了。 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年，因为我们拉妈正传明年还会持续有，依然是以周播的形式，一周一期。希望有幸可以邀请到你们给我们来制作主题曲，好不好？ 荣幸 荣幸。 那太好了，就此立下了 flag， 好不好？ It's a deal， 好吗？ 勾勾手指。 对，只要下次出题出的简单点就好。 下次让你赢，好不好？ 好好好 ，OK。 再次感谢你们两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还有音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 是的。 这句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们很容易作为一个口号去跟孩子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很多遍，但是孩子可能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 嗯， 所以我很期待你们从音频当中怎么来跟孩子去灌输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或者去告诉他们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这个声音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蘑菇爸爸，今天我们要出去玩，对吗？ 是的，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好像还没有，你可以帮我吗？ 可是蘑菇爸爸自己也要准备啊。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好才对。 好吧， 那我自己去准备了。 漂亮的小背包自己整理好，最喜欢的衣服自己穿好， 鞋子和棒球帽自己穿戴好，出门啦 东西不要忘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自己的事情自己要做好，漂亮的小背包自己整理好， 随着我准备好了，我们出门吧。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但是你知道刚才我突然就是灵机一动，不对对对，灵光一闪，给他俩出了一个难题。我说，哎，你俩今天即兴给我们来一段呗。他俩都懵了，因为我觉得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比如说啊，我是做音乐的，然后大家就说，来，那你编首歌啊。然后我们比如出去自我介绍，我学播音主持的，那你来个绕口令啊。这个很烦人，我自己就觉得我很烦人。我刚才就做了一回这样很烦人的人。我对他俩说，哎，那你俩即兴给我们辣妈正传的听友和网友告个别呗，用音乐的方式命题作文，只要要求这一句唱词里面带上辣妈正传这四个字，然后意味着是再见就可以了。你知道我问完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白雪公主里面的后妈，简直太恶毒了，怎么会这么临时的给你们起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来唱这个吧。 对， 就准备好了吗？哇，天哪， 辣妈正传， 哇，这就直接就是一个和弦，很棒哎。 那我们先唱个正常的，然后我们可以用。 Okay, 好好好， 预备起。 辣妈正传， 我跑掉了。 但是听上去依然很棒哎。 那你可以用憨憨的声音再来。 好好好， 用憨憨的声音唱吧。 哦，是的呀。 啊，好了，欢迎下次来到辣妈正传。 预备走。 辣妈正传，嘿！ 哇，谢谢你们。哇，太棒了，再次感谢你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12月份即将上线的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他们的音频的作品。 好，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稍后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拜拜 拜拜。 传来笑脸，日夜送温暖，然而话都讲未完，当那情书太长，情绪超短，传来玫瑰是氧化与中断，唯愿死只沾太倦，繁忙中只有暗下微笑，应不应心软，花花心收到他一堆堆。 全去亦是扮个鬼脸，问极有怎么过电，怀疑敷衍正月笑情变，竟不敢相见。 如果说